光明頂。 陶傑、馮之正，特別嘉賓楊振耀。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啊！自從啊，即係啊呢位電台前輩啊，楊振耀上次講灣仔懷舊咧， 多謝你邀請， 就亦呢個反應熱烈咧，希望咧你多講多啲嘢嚇。咁咧今日我哋講另一個話題啦，因為你上次講過，你係1970幾年 加76加入電台 76年，你嗰陣時啱啱中學畢業係咪？ 大學啱大學畢業， 我帶係 啱啱大學畢業。 咁我哋睇到好似唔知嗰陣時睇到份《年青人周報》定《音樂一周》。你老嗰陣時已經寫專欄啊嘛，係咪啊？ 唔 係我見有張相啊， 哦有張相啊，唔奇嘅， 有 張相唔奇， 頭髮嗰陣時 唔係寫專欄，因為有段時間應該咁講嘅，因為嗰啲唱片騎士啊 DJ 嘅文化崛起， 係啦，係 啦，咁咧就 有一個專輯喺度講，係 啦，咁就同即係嗰啲年輕人嘅報紙合作啊，中間會攝張開報嚟派下咁之類咁樣，又得嘅，原來嗰陣時係咁嘅，真係。咁但係嗰個已經去到大概係1978年嘅時候咧，即係我入咗行之後大概2年到， 即係我啲表姐家姐全部都未出世嘅年代喎。 哇！使唔使講到咁樣啊？ 嗰陣時嗰啲 DJ 咧係時興，我就記得係78年咁樣。 係咁咋啦 嚇咁其實就興起一啲咧，即係變咗 DJ 音樂文化主流嘅，係咪？ 嗯。 嗰陣時啲日明 DJ 啊，阿蛋啊，譚偉華啊，係咪？ 都有，即係 鄧海林啊， 係冇錯， 盧葉薇啊呢啲咯， 冇錯。你因為咁講嘅嗱，我初初入行嘅時候咧，就嗰陣時有商業一台、商業二台啦，咁但係嗰陣時未有呢、這、一個即係所謂 DJ 嘅節目先嘅，即係有節目主持人，但就好明顯唔係即係嗰種嘅，有音樂播嘅，但係。播音樂咧就係、是、有一啲所謂播音小姐嘅職責嘅。 嗯， 嗰陣時咧商台就有個唱片房， 咁我報新聞叫蔡傲普啊嘛。 冇錯啦，咁咧每日咧就有同事會，譬如呢半小時係播國語時代曲嘅，咁佢就會執定幾隻唱片剔埋，大概播邊隻歌，咁咧就擠落去直播室。係，咁咧嗰個播音小姐咧就會以下請大家收聽一曲《告訴羅娜我愛她》咁啊 ，dead 少少 air， 咁然後咁啊慢慢個音樂走出嚟啊，播完呢個時候咧，咁啊跟住落嚟就播，跟住落嚟就係播乜，只係咁樣。 係啊係啊， 咁佢就係好似報幕咁樣嘅啫，係啦係啦，咁佢唔會講自己嘅嘢啊，又唔會講我出外面睇咗啲咩啊，我去食飯食咗啲咩都唔講嘅，冇私人生活嘅，純粹報幕嘅啫。 1972年咧冇錯啦。就係香港電台又有個呢條叫《愛曲夜眠詞》， 係 啊，以下就請收聽一節，就係由張小燕唱嘅《康定情歌》嚇。 係就咁噶啦，唔會加多其他嘢。 旁邊溜溜啲山，咁而家以下咧就係呢個叫做孫家興唱嘅《梭羅河》。 嗯， 係咁啫噃， 係咁嘅啫，嗰陣時 好好做咯。即係根本上我撳入 唔係，係俾你聽音樂嗰陣時，音樂係主角。有咗唱片騎師咧，就個人咧就變咗騎劫咗嘅音樂。咩叫唱片騎師咧？係嘛？ 係 咁啊，變咗咧嗰個所謂嘅 DJ 就加咗好多啲人生哲學啊、心靈雞湯啊。 冇錯啦，佢自己平時嘅生活啊咁樣。但嗰陣時唔係突然間出現，即係橫空出世嘅。嗰陣時咧，其實 出現啊， 同商台進行一啲改革有啲關係嘅。即係嗰陣時咧，我都話啦。我初初入嚟嘅時候，如果你問我呢，入嚟之前我唔係好聽心機嘅，所以根本唔知電台發生咩事嘅，略知道嘅咋。咁入咗嚟之後開始見到啦，咁就發覺一台二台係分開嘅，咁一台同二台嘅節目呢有好多呢係即係重疊嘅，其實當時嚟講係好多重疊嘅節目嘅。咁去到某一個時段，何生決定咦咁樣落去唔得喎，即係咁就請咗英文台嘅總經理，或者節目主任啦，當時叫做 Nick the Move， 就請佢嚟做商台嘅總經理，即升個級，唔係淨係你英文台，你埋中文台，西人 點嚟啊？佢都唔識中文㗎啦， 係啦，咁點嚟啊？咁你會點做啊？ 咪寫 timetable 咪就算咯，咪睇下文件就得㗎啦。 咁佢梗唔係咁做啦，而且我相信升佢之前已經問過佢，你打算點做啊？冇理由升咗你，你唔識做啊？咁樣，梗係傾好曬。咁原來 Nick the Move 咧， 就有個諗法，就係話：咦，一台同二台係咪應該分家呢？一台係做大眾為對象嘅，二台就做後生仔為主。 應該 係。咁啊，兩隻唔同嘅 product， 即係你變咗咧，你揾客都好啦。哦，你揾呢嘢汽水啊，你落去二台啦嚇。哦，你賣叉燒包嘅，你賣一台咧，就咁樣。 係。 咁就二台佢當時就揾咗余增做台長， 淨係二台啫。 吓，净系睇二台。 咁一台台长， 一台嗰时系周聪先生。 哦，即系仍然啲前辈。 系啦，咁所以当时我大概系77年啊咁上下，就真系将两个台分开咗啦。咁啊，余增当时嘅谂法就系，咦，咁我要负责二台，个听众对象系后生仔嚟嘅，咁应该点样做咧？就 唔怪得余增咁识凑啲长辈啦。原来嗰阵时磨练出，其实有一代沟噶。 系。 有世代衝突㗎，係 啊，啱唔啱啊？係啊， 因為老人就梗係反對改革㗎啦。 又唔係喎，我覺得今次個改革即係唔係今次嗰陣時改革係由上而下嘅，係由上而下嘅。 即係西人落 order 冇聲， 係何生落 order 要。 即係何生就梗係何生係皇帝啊嘛。咁啊，嗰個咩 the move， 即係總理啊嘛，首相啊嘛。 係。 咁呢條線落嚟冇人夠膽 at 嘅喎， 係啊係啊， 啱唔啱 啊？係啊，進行變革咯。 所以就變咗，因為有二台連聽翻就有 DJ 啦，係嘛？ 係啦係啦，咁啊佢咦喺二台入邊有啲現成後生嘅，係咪可以加入呢個即係純粹做二台，唔準做一台？因為之前有段時間係咩撈撈亂嘅，你又做一台有二台，咁佢就覺得嗰個身份係好重要，身份認同好重要。 呢個啱嘅，呢個分即係張報紙一定有正刊副刊， 係啦， 係嘛？咁我都覺得，即係一台攞嚟做政刊咧，同埋帶圍一啲啊民生啊經濟啊，就算你有廣播劇講翻呢啲傳統啊民間啊， 咪一台做咯，係咪？街市行情你咪一台做咯。 街市行情啊，中央市場就送菜價格啊，咁咪一台咯。 分眾咧，當時佢希望，咁我覺得合理嘅，即係呢個設計都合理，咁啊，所以揾咗，咁我啱先入嚟一年到嘅啫嘛，嗰陣時。 好啦，咁嗰陣時就加埋歐西流行曲啊，跟住有隻叫《週末狂熱》，係咪 啊？係嗰陣時係。 嗰時歐西流行曲。 呢個咩？專特拉華達。 係啊 ，John Travolta。 係奧利花紐頓莊就係嗰陣時嚟啦。咁當然即係有 B G S 嗰啲歌啦，當時仲有。咁但係就嗰陣時興起咧，咁啊當時都係以即係英文歌為主。 啊，邊個教做呢個即係 DJ？ 以前係淨係播音嘅啫嘛，即係或者播 CD 嘅啫嘛。咁突然間你入到嚟翻工要教， 唔係嗰陣時，余增已經做緊節目噶啦，即係佢做節目嘅形式係好接近後來噶啦，已經係做得。不過就唔係全部 一腳踢嗰只嘛，手腦並用。喂，呢只咧，喂。其实而家呢个话考下你有冇老人痴呆或者脑退化，好简单啫。以前做开 DJ 嗰啲七八年嗰啲，如今年都年事已高啦。你 test 下自己有冇脑退化咧？叫商台俾翻个半个钟头live 一个人自己喺度做， 一个人做翻， 你搞掂啲唱片啦，你会唔会出事？ 嗰度 live 就要 up 一段，然后播一段，然后俾翻嗰只黑胶俾你捽，然后咧两只手两只脚。由下面咧一路捽帶，隻手啊一路捽帶，嗰把口一路噏啲無謂嘢，係嘛？講心靈雞湯， 係 嘛？然後咧就仲有話嗰部耳機啊，聽住嗰個音樂嘅 intro 幾多秒，個心裏邊計埋，係啊！哇，然後恰到好處， 嚇！好难噶，其实唔好以为易啊，系好难嘅。 你试下。 我见曾俊华而家星期六做都好开心喎， 系佢自己录。 佢系咪 live 噶？我唔知。 佢录 应该录嘅。 喂，咁录音时候挤翻只歌落去就一定好准啦，点都得啦。 嗰阵时啊，唔好讲啊，咩电视仲犀利啊，欢乐今宵啊， 系啊， 晚晚九点半啊， 嗯， 全部 live 噶。 系啊系啊。 喂，嗰时呢个 真系执生噶。 呢个叫吴伟平， 吴伟平啊， 叶杰兴啊，卅几岁啊，一个 冇添啊！嗰阵时我相信好后生嘅就嗰阵时。 喂，大佬，全香港100万睇住啊！ 系啊， 中间仲有咩唱歌和阿英啊，打埋嗰啲咁嘅饼家嗰啲广告啊，讲下讲下又食螺丝 k 一声笑啊，跟住电视台咩镬要赔钱啊，中间分秒不差，嗰阵时僆仔咁样，系呢个真系前线打出嚟。好啦，新闻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 咁啊，听你讲咧，嗰阵时1978年前后开始， 系 呢一个传媒发生嘅革命咧， 系即系电台间 轻人咧提供咗好多创意， 系 同埋发展嘅机会。 嗯 咁、我都记得咧，嗰阵时佢话香港嗰啲即系电台业咧，全部即系唔系全部啦，主流咧都系呢啲 DJ 系 群起， 嗯， 咁啊，同今日咧， 系 DJ 群起都介绍歌啦。嗰阵时本地都有华星啊、宝丽金啊，外国仲有一啲歌曲啊、音乐咧，百花齐放啦， 系冇错冇错， 啊，中外并茂啦。嗰阵时你不愁冇呢个歌可以放得新嘅旧嘅系咩？ 嗯， 加埋电视台， 佢嗰阵时好犀利噶，有段时间系即系譬如举例啦吓，弥敦道咁先算啦，近佐敦道嗰度咧， 除咗电视剧就系、是、流行曲系咪？ 系嗱，因为最基本你而家见到嗰啲铺头连锁嗰啲铺头卖下零食啊嗰啲，嗰阵时曾经试过有一个铺头，即系一间唱片公司连开4个门市喺弥敦道，4间铺头吓，都系卖唱片嘅啫。 唱片公司卖唱片。 唔係佢嗱，唔係製作或者捧歌星嗰啲唱片公司， 係 專門賣唱片嘅唱片鋪。 唱片鋪喎， 喺彌敦道開4间鋪， 應該喺呢個時代即係都頂唔順。 嗱，講我又成日都咁講嘅，即係萬物咧都有個生命周期。當時咁啱佢到生命周期嘅高峰，就開咗4间鋪頭，就喺嗰度賣唱片嘅。我就聽啲唱片公司嗰啲做宣傳大員講，即係譬如話某啲唱片或者歌星好紅嘅時候咧。啲人係攞現金走去唱片公司等你嘅唱片送嚟，即刻俾錢你，拎啲唱片落樓下賣，都賺到錢。啊，最瘋狂嘅時候試過有一間唱片公司自己做宣傳嘅大員，我講佢有冇吹大，我唔知啦。一年出咗28個月亮。 即系而家系嗰啲王者荣耀啊，出下手机 game 啊，先至有呢啲咁嘅成绩。 但当年系咁，即系曾经系有过呢啲年代嘅，一出咁第一版就20万张唱片。 本地歌星、日本歌星系嘛，欧西流行曲啊，咁时粤剧就开始慢慢扬威噶啦。 系啊，系冇错冇错， 呢啲咪叫歌舞升平，啱唔啱啊？ 系 喂，有咩殖民地管治有咩问题啊？你睇嗰阵时吓，系中华民族呢个海角天涯一小国，系享受最开心嘅时候嘛。 系 香港系一座无忧城嚟噶嘛？ 系嗰阵时系噶， 啱唔啱啊？ 系啊，嗱，表演场地唔系好多噶咋，嗰阵时红馆都未有嘅， 冇。 嗯，冇噶，未有红馆噶。 咁唱歌喺边度唱？ 咁你譬如一般嘅，你咪去大会堂租个地方啊，或者而家浸会大学嗰阵时叫 AC Hall 嘛， 大专会堂， 大专会堂开音乐会咁咯。 但系边坐得咁多人啊？你去 喂嗰阵时最初你就算喺利物浦台坐千零人，好厉害噶啦已经。后来先整个10000多人嘅红磡体育馆，当初仲有好多人怀疑。点坐10000多人啊？会唔会有歌星嘅呢个吸引力啊？当时都系咁谂 嘅，即系600万分之1嘅。 电台呢个叫音乐工业一成行，就会大旺好多。譬如出唱片，出唱片大旺咩行业呢？唱片设计啦，时装啦，形象啦，系嘛？咁啊，仲有其他嘅消费啦， 饮饮食食啦。 呢啲名歌星咁帮衬边度咧？ 系 尖沙咀啊，铜锣湾啊，海运大厦啲美食啦，咁啊高消费啦，咁跟住仲有呢啲 演唱会啊，附加嘅其他嘅行业咯，一齐啦。 咁啊，仲有嗰啲咁嘅名牌啊、时装啊，俾佢代言啦。 系。 全部咧系一齐起飞， 系，同埋粉丝咧，粉丝唔系即系而家所讲噶啦 ，Mirror 好，即系嗰啲粉丝好肯使钱。喂，当日好多其他粉丝嘅，你唔好净系谂住得一档有粉丝，而家得个2档有粉丝嘅啫嘛，系咪啊？就算你话个人独立都有粉丝，但系都系有数啫。 荧光棒咧， 啊， 歌迷会咧，歌迷会同偶像庆祝生日咧， 系啊， 蛋糕都买多2个啦，然后酒店咧。 但系当时我好记得嘅，即系一般嘅歌星，即系当然譬如话Peter Leung，佢好出名嘅，即系温拿又系佢啊，陈秋霞又系佢啊，即系佢做经理人啦。但系咧就另外一个经理人都好犀利啊 ，K K Tam 啊，即系 K K Tam， 佢签咗罗文啊，签咗陈百强啊，签咗钟保罗，后来签埋。有段時間好似 manage 埋張國榮嘅，好似成好似我印象中， 但 好犀利嘅， 係咪同你哋會好熟啊？會成日對啲唱片出嚟，喂攞去播啦，係咁播啦咁樣。 哦，咁有分工嘅，即係唱片公司係有一啲人係專門做宣傳嘅，有分工嘅。咁佢亦都即係 佢哋亦都有市場推廣部嘅，佢自己會知道邊類型嘅歌喺市場度會有啲咩反應嘅。譬如哦，許冠傑點解無端端會由唱英文歌嘅一個即係官仔骨骨嘅歌手轉咗出去唱廣東歌，仲係咁即係草根咧？嗰啲歌詞嗱，佢真係好叻嘅喎。形象上佢完全唔係即係草根嘅喎、但係佢唱草根歌咧，就草根都接受喎。 打雀英雄傳 係啊。系咪啊？半斤八两啊！ 水歌 系啦，即系嗰一大扎咯。 喂，但系你嗰时年代，你拣啲歌咧，你要拣得啱，要中个市场噶嘛。其实我系 咁唱片公司有人好叻嘅，真系嘅。 喂，呢个其实系我哋呢个年代唔明嘅嘢。头先你哋讲咧，即系话，诶，你哋个年代要手口并用啦、其实我哋都手并用嘅。不过你如果你见到呢度咧，就见到真系三代唔同嘅。你两个咧就真系托住个头，得我一个揿住个手机。 好啦，好啦，而家。虽然你话而家电台同个报纸咁、慢慢都受到网络嘅挑战。咁、以后呢电台你又唔可以有持续系咪、又有咩碎片化 YouTube 又短片啊 Patreon 啊呢啲咁嘅。而且呢个主流变咗 KOL。KOL 呢就变咗闹政府。评点时事。完全唔同喎、 咪有啲讲笑话 嘅。歌舞升平讲笑话你估咁容易咩。 係呀好难㗎。 我都鍾意睇一班小朋友叫小薯茄。 我仲记得我同阿黄子华就喺呢个台度合作过做节目嘅。当时佢喺度返工㗎嘛。咁佢有一日同我讲话样我出去讲栋笃笑。咁我望住佢。因为佢喺节目度完全冇显露过佢呢方面有天才㗎、真係冇喎。 佢平时讲咩㗎即係唔讲笑㗎真係。 都会同你倾偈呀咁样。但係即係呢一方面佢冇显露过㗎。咁佢话我出去搞栋笃笑咁我大概知佢即係大概係做乜啦。咁我仲话都几难㗎喎。咁佢话难喺边度我先头嗰15分钟同埋之后嗰45分钟囉。因为你15分钟唔笑你后面嗰45分钟系挨得好结㗎嘛。係咪咁但係后面佢第一场做我又睇啦然后发觉哇犀利喎！呢家原來深藏不露，從來唔喺工作上顯示出嚟嘅嘢，原來係可以有另外一邊咁犀利。 佢呢啲嘢就唔係爆肚式，係要好長時間搜集資料度， 好似係啦，度得好細，部署曬 嘅，好細係嘛？係計劃嘅，計劃經濟就唔係話以前啊，阿張帝嗰啲咧係嘛？急智歌王嗰種咧，隨口噏都噏到嘢就唔係呢啲。 即係佢係計算嘅。 口即就薄法係咪計算。咁所以黃子華係唔好難做得到呢啲 KOL 日日咁開聲。咁佢就叫貴精不貴多。寧願呢就收口。然後千呼萬喚。一出嚟嗰下嘢呢除非唔出一出就必定結塔塔熱辣辣。係咪咁有嗰種爽法啫。你平時嗰啲呢就係有噏唔係有噏呢、就變咗即係過度發行啊即係銀紙貶值啊又或者係好稀啊 呢啲形容幾好 整到出嚟好稀啊咁樣都係液體不過稀咗啲啫。 即係泥湯咁樣。唔夠分加多兩學水落去。 冇嘢嘅即係各有各欣賞嘅啫。 你要邊樣。 但我哋個年代而家做任何節目都好呢其實我見到你兩個手頭上唔揸手機就好明顯嘅。我哋其實 keep 住睇緊個 forum 有啲咩 comment。 點解你要咁樣 你睇嚟吧。鬼咩、 你其实爆 Sir 做 YouTube 都系隔篱一定要睇住 咁而家我问你呢个监制度呢连登啊定系冯志正商台先。系咪你呢个习惯系唔啱嘅 ,ok? 你话知佢喂如果有啲鬼就混入去啊。系咪 你冇理由俾佢主导咗你嘅即系讲法同思想。 叫我偶然望一望哦。我回应都系有选择同有计算。咁 通常 咪话 你录音囉。 录音啱啱我嘅。佢话个录音都系俾我搞到佢话录音。因为呢个。 你呢个已经证明咗你唔系录音你回应 紧 佢 呢个 系 个。 点解我哋要回应就系因为我哋 keep 住要睇住个 forum 俾佢带啊嘛。 点解要俾佢带 喂我系录音又如何 我带你带咩 如果做得好就录音又如何。 琴晚嗰件嘢琴晚嗰个系 villain, 系反派得唔得我久唔久我整个反派出嚟得唔得系咪冇话喂蓝丝蓝咪蓝囉。唔系呢个世界冇话黄定蓝只有好听定唔好听。 嗱有啲前辈讲过甚至乎有啲做分析嘅讲过就话 DJ 行业里面最大嗰个冲击而令到后来嘅变化系乜嘢呢就话哦原来有啲 DJ 出咗去拍戏有啲 DJ 呢去咗做歌星就唔系好专注自己嘅本业啦咁样。 咁我真係唔知呢句啱定唔啱，因為後來呢就變咗揾 DJ 嘅時候呢，就唔係視乎啊佢講說話嘅內涵吸唔吸引啊，佢對音樂有幾時認識啊，然後呢就係、是、最緊要佢靚唔靚仔先，靚唔靚女先，可唔可以呢就轉眼就去咗電視台嗰度做主持，然後等人哋覺得我哋電台呢好多人擁戴嘅，或者係啊我哋專出明星嘅咁。 呢樣你 嗱呢個轉變係明顯嘅。 播音人係唔應該露個樣嘅。 係。 在六十年代，你唔记得有一套电视剧叫《播音人》 啊？电视剧系冇错冇错。 播音人咧系、啊、应该靠把声靓，然后等啲马姐在内嘅听众咧有遐想。 咁但系而家冇马姐啊嘛，不过遐想可以培养咧。点解我入行冇几耐，我就问啲前辈，做广播剧啲前辈，即系我比较上有兴趣。佢嗰阵时做公展会啊，咁佢哋就话原来公展会每一年咧都会邀请电台啲同事去嗰度。亮下相，真係叫亮相，因為之前唔知你個樣係點嘅。咁咧，佢哋係喺嗰度，佢淨係話當年曾經笑幾乎成個台都拱冧啊，因為大家都想知阿、啊、馮志勝嗰把聲咁靚，咁佢係咪好靚仔嘅咧？咁 72年啊，就出動班藝員，喺天星碼頭賣公益金， 係。 有个即筹款系嘛喺度， 嗯 班人咧就，哎，听日就黄天朗、殷慧仪、吓陈慕贤， 系咯系咯， 成班人就走去望庐山真面目， 系啦， 卖公益金， 即系有个神秘感喺度， 有只奖券定咩嘢喺度签埋名，咁啊睇到庐山真面，因为你听开阿黄天朗做警恶情奸小说，那个做书生吓、对白梗系唔系佢写啦， 佢饰演某个人啫。 系咁你自己有个形象里边咧，佢系成个任剑辉加呢个叫做苏少棠咁嘅样，一睇原来唔系，哇，四眼仔， 虎背熊腰咁样， 虎背熊腰，各 四眼仔，吓 、有辣有唔辣噶， 系 呢啲嘢系咪啊？ 喂，但系嗰阵时可能系兴一啲咁嘅神秘感嘅，即系就算你 系。系啦。 電影明星都好啦， 喂， 來來去匿埋喺咩彌敦酒店上面嘅咋？如果你話譬如 住粵語 片嗰啲明星，平時你冇乜機會見到佢嘅，又唔好周街撞到佢嘅。 戴副太陽眼鏡， 係咯，踢對拖鞋落去買牛雜粉啦咁，冇呢啲事啊， 攞唔得嘅，冇乜神秘感咧，呢個世界冇咁好玩嘅。 係，我都同意， 啱唔啱啊？所以 DJ 個個露面咧，確實就有辣有唔辣啦。 係，咁當然有好多就真係轉，又唔係轉咗行嘅。 咁你譬如 跨界別，然後結果係發展好好嘅、 我同你天各一方，我有我嘅生活，你有你嘅忙碌。 係 你聽把聲係咪好有遐想？聽把聲， 咁實際係點啊？你覺得？ 我冇咁講，好啦，講 個問題嚟嘅。 笑傲江湖，光明頂。 喂，陶傑啦，你頭先講天國一方啦，我應該講翻一個即係好即係鮮為人知嘅故仔俾你聽嘅。你中唔中意唱歌㗎？ 我唔， 你唔中意唱歌？馮志正咧，中唔中意唱歌？ 自知之明。 你自己試下攞天國一方嘅 backing 去唱歌，你會發覺你唱到嗰個 key 嘅，因為嗰個 key 本來係男人 key 嚟，唔係女人 key 嚟嘅。 哦， 即係曾路德當時錄音嗰晚喺又一村 EMI Studio， 我陪佢錄㗎，唱到喊啊！因為點解咧？唱嗰只歌嘅時候。即个音乐已经录好咗啦，个 key 系某一位同事唱嘅应该，但系佢临场唱唔到，咁点收工呢？最叻嗰个现场唱歌嗰个叫曾路德，咁我走去劝阿曾路德，喂，帮手唱，我唔知道啲歌要跟 key 嘅，佢唔得噶，唔得噶，我哋试啦咁。一路唱一路喊，唱到，因为点解 推高啲要 key 唔得嘅咩？ 你个人唱唔到啊嘛，你真系讲笑啊！ 喺个后边 operator 咁高少少，咪推高咗音乐个 key 咯。 你头先真系坦白，你话你唔识唱歌，你系真系唔识唱歌嘅，原来你真系唔得嘅。 而家 mixer 都做晒所有嘢， 所以你大家把下脉啊！呢只歌本身 呢只歌好似卡拉 OK 都冇乜人 有。冇乜人揀，如果女人去唱嘅時候好難唱嘅，因為 key 唔係嗰個 key 嚟嘅，基本上係啊。不過嗱，我頭先講你一講話我頭先我講個問題啦，見到又點啊？咁我都要補飛嘅啦。宇珍一樣嘢真係好叻嘅。我有段時間咧，星期六即係天地間嘅，即係朝頭早又要做嘢，夜晚又做嘢。咁有段時間中間得閒咧，因為宇珍嗰陣時住喺廣播度，佢就話：喂，你中間如果攰，你想喺屋企瞓啦咁。咁我傻眼，真係走去嗰度喎。啊！見佢喺度預備做節目，因為佢話佢晏晝翻落嚟做節目嘅，做流行曲《老虎榜》。咁我就問佢：，喂，播來播嗰20隻歌，你聽到熟噶啦？點解又由頭聽過啊？次次做節目之前都聽個幾鐘，兩個鐘頭節目揸住啲唱片聽個幾鐘。 20個你熟晒嘅。佢話我今日講嘢唔同㗎嘛。咁你睇下夾唔夾到囉。原來佢屋企兩個鐘頭前重新做一次節目㗎啦。講你兩個幾勤力㗎。 非常之嚴謹。 係啦。 嗱呢啲就係啦。你話呢將要人啊去騎住啲歌啦。 係啦。 就嗰陣時呢、這個即係興 DJ 呢就開始主客逆位啊。啲人咧就唔係淨係聽只歌啦， 睇你點夾只歌， 點樣 lead 啦， 係啦， 所以後來咧就造成呢啲顏聯舞啊、洪朝峰啊， 好多嘅係 啱唔啱啊？嗰只咧叫呢只叫亮炮聲，係呢個亮炮小鮮肉昂居啊，真正出香港亮炮啊，係呢個叫顏聯舞。洪朝峰仲有一两个费事讲啦，啱唔啱啊？ 点解唔讲啊？ 因为而家都好活跃啊，对住啲咩人、 你都系欺善怕恶过啊，过嚟。 今晚已经11点啦，你系咪好寂寞呢？ 系， 不过唔怕，有我喺度陪住你。唔好讲你，要讲你吓。呢啲咧， 鼻音 吓，嗰啲40岁嗰啲女人咧，系嘛？嗰阵时你知点解要兴呢一只啊？因为香港啲厂佬咧，开始咧喺啱啱入大陆咧。就叫做有啲基礎，有啲基礎賺到一兩桶金咧，開始作怪。一開始作怪咧，翻到落嚟咧，對住老婆啲面口咧，就有啲微妙嘅變化。咁而香港家庭主婦咧，喺戰後係未試過咁嘅挑戰，亦唔知道咧佢一過羅湖橋發生咩事嚇、就覺得有少少咧 ，something goes wrong。系嘛？咁啊，最衰咧，啲仔大女大咧，喺度凑紧啊，咁啊，仔女凑紧啊，就开始入名校，又谷佢报名，就系一个少女，本来咧，充满憧憬嘅结婚咧，就熬成师奶，知咩啊？日夜喺度俾个仔啊激都激到你叽呱啦啦，咁咧个老婆，当你娶佢翻嚟嗰阵时，楚楚可怜，小鸟依人，生个仔，跟住咧就变咗师奶。咁老公就返去大陸開廠，咁你話發生咩事呢？個家庭倫理嘅結構，咁係呢炸聲啊，今晚又到咗11点啦，你係咪好寂寞呢？喺人生難免就充滿各種喜樂、哀愁。 喂，你可以搵晚嚟做下呢啲節目㗎喎，其實 都係11点喎。 我個乜頭曝咗光，我點做啊？所以話呢啲一定有幻想，就咁解啦。啱唔啱啊？ 係咁啊。 收尾啲洪朝峰出到嚟話，即係嗰隻裝扮都要著涼鞋，唔著襪，有隻嬉皮碌，啱啊，即係男版嘅嗰個叫邊個？嗰個三毛啊，呢啲咧對啲女人有陣風塵滄桑魅力係嘛？不過講到呢度嚇， 好 就書接下回啊，好啊，聽晚11点。